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欢乐时光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百年笑声。 最优美的笑是自然的笑， 最诚挚的笑是发自内心的笑， 最幸福的笑是甜蜜的笑， 最高兴的笑是眉开眼笑， 最巧妙的笑是会意而笑， 最愉快的笑是又说又笑， 最得意的笑是点头而笑， 最害羞的笑是低头含笑， 最动人的笑是含泪而笑， 最幽默的笑是别人笑自己不笑， 最调皮的笑是笑了又笑， 最热闹的笑是哄堂大笑， 最自豪的笑是哈哈大笑， 最奇怪的笑是边想边笑， 最复杂的笑是边哭边笑， 最难为情的笑吧是捂着脸羞答答的笑， 最 阴险的笑是狞笑， 最可悲的笑是哭后大笑， 最恶毒的笑是奸笑。 相声小品快板书， 评书大鼓山东快书， 哈哈，笑一笑十年少， 嘿嘿，百年笑声。 火红的太阳刚出山， 那也保险，连滑杆带我都一块往下折呀。 妈妈，他拿裤子， 我爬上去 啊！ 我爬了半道，你一关电门，我掉下来了。 啊，对对。 经典名段。 相声行里常说，文怕文章会，武怕大保镖。以前的节目中呢，我们欣赏过传统相声文章会，今天在经典名段这个单元中，我们就来欣赏大保镖这段相声。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百年笑声，我是主持人王一。因为文章会、大保镖这两个段子不好表演，说表并重是演员的基功活，可以不演但不准不会。在过去的相声茶社里，如果演员不会这两段相声，就拿不了整份的钱。在以前，文章会、大保镖是一个段子，文章会是大保镖的电话，说的是习文不行又弃文习武，闹了不少笑话。后人在表演的过程中把这个段子不断丰富，逐渐发展成两个段子。大保镖这段相声讲的是逗哏的吹嘘自己本领高强，后来呢就被请去保镖，结果在路上遇见劫道的，丑态百出。马志明、黄祖民表演的大保镖可以说是目前公认最为经典的版本。马志明表演这个段子也有得天独厚的条件，首先他学过京剧武生，身上有功夫，表演的时候真能比划几下。其次呢，他嘴皮子利落，语速快，语气硬，让人听了就觉得他真是个练家子。而且呀，马志明对这个段子也进行了整理改编，去掉了一些不太好笑的包袱，把人物也进行了修改，内容上呢避免了前后矛盾。下面我们要为您送上的就是马志明、黄祖民合说的相声片段《大保镖》。 你看，无论呢干哪一行哪一业 啊， 都得有个好体格。 哎，身体得好。 看我身体怎么样？ 你这身体呀、 啊， 你这身体就一般了， 啊， 差点。 知道我干嘛的？ 这我可不敢说。 练家子。 什么您呢？ 练武的。 就您练武的， 哎， 不是，您都练过什么呀？ 我练过 啊， 兵刃和拳脚。 哦，兵刃都练过什么？ 什么叫刀枪剑戟？ 嗯， 斧钺钩叉，

我把这给忘了。好好好， 这贼手还真快啊，抓一把把我的枪头给攥住了。 哎呦，那你跟他躲呀。 你说你拿过来， 你抓住了。 我说不行，要不给你。 哎呀，撒手了吧， 劲儿小躲不过他。 你瞧这要命劲儿啊， 没兵器我空手了。 那吹牛快跑吧。 哥，这牛也缺德。 怎么意思 啊？到这节骨眼不单不跑啊，他往那贼跟前凑合。 这牛也吃里扒外。 没有啊，我说完了完了，坏了坏了，五命休矣， 等死吧。 一抱脑袋我又乐了。 你怎么又乐了？ 这背后还背着双刀呢。 那管什么用啊， 这下我可不怕他了。 怎么着， 我这点功夫全在刀上了。 是啊， 一摸着刀把刷刷两把刀我全抽出来了。 这回用上了， 左手刀磕开贼的铁棍 啊， 右手刀使了个海底捞月，就听砰砰一声，洪荒迸现，鲜血直流，斗大的脑袋掉在地下，叽里咕噜乱滚。 哦，你把贼杀了。 我把牛宰了。 这就是马志明、黄宗民表演的传统相声大保镖。关于相声大保镖，在相声行内还有一个典故，说的是有一次刘宝瑞和一个青年演员表演这段相声，刘宝瑞逗哏，当刘宝瑞说道，我左手抓住贼人的腕子，右手来个海底捞月，砰的一声，红光迸现，鲜血直流，斗大的脑袋在地上乱滚。青年演员本应该说，你把贼杀了，然后刘宝瑞再说，我把牛宰了。可是呢，那天青年演员一紧张，把你把贼杀了误说成你把牛宰了。这一错不要紧，刘宝瑞的词儿可还怎么说呀。不过刘宝瑞毕竟是刘宝瑞，临场不乱，凭着经验和机智话锋一转，哎，你知道了你还问我，不仅弥补了捧哏的失误，还取得了很好的演出效果。自那以后，相声行内留下了这个典故，人们就管这种捧哏抢逗哏词儿的失误都叫做砍牛头。 我是一战国，战是一棵松，不动不要做路中走路一阵风， 一条龙，二里死一条，天道地。 美的笑是自然的笑， 最诚挚的笑是发自内心的笑， 最幸福的笑是甜蜜的笑， 最高兴的笑是眉开眼笑， 最巧妙的笑是会意而笑， 最愉快的笑是又说又笑， 最得意的笑是点头而笑， 最害羞的笑是低头含笑， 最动人的笑是含泪而笑， 最幽默的笑是别人笑自己不笑， 最调皮的笑是笑了又笑， 最热闹的笑是哄堂大笑， 最自豪的笑是哈哈大笑， 最奇怪的笑是边想边笑， 最复杂的笑是边哭边笑， 最难为情的笑吧是捂着脸羞答答的笑，最阴险的笑是狞笑， 最可悲的笑是哭后大笑， 最恶毒的笑是嘿嘿嘿嘿嘿奸笑。 相声小品快板书， 评书大鼓山东快书， 哈哈，笑一笑十年少， 嘿嘿，百年笑声。 舞台上他们风趣幽默， 生活中他们酸甜苦辣， 笑笑星笑传奇， 笑星背后的故事。 曲艺名家常宝华虽然没有上过几年学，可是他凭借着自己的努力，不仅被人们称为大学问，更创作了相声、小品、快板等170多篇作品。今天我们就要在笑星传奇这个单元中为大家讲一讲曲艺名家常宝华的小故事。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百年笑声，我是王一。首先让我们先来欣赏一段常宝华表演的相声，来听施圣杰、常宝华合作的相声片段摇篮曲。 根据我的研究，我有一个很重要的发现。 什么发现？ 我发现啊，这个唱歌不单单局限在舞台上，我们生活当中也离不开，随处可见。 哦，你说这个音乐嘛，无处不在。 没错。我举个非常简单的例子。 你说吧。 你就拿我们的女同志哄小孩睡觉来说，这里就有歌曲。 什么歌？ 摇篮曲。 哎，我知道有这个曲子，我没听过。 我给你学学吧。比如我就是一位年轻的妈妈， 怎么样？ 我把孩子抱起来，我要哄他睡觉了。 怎么唱呢？ 随便哼哼几句，这就叫摇篮曲。 开始唱， 婴儿很自然就入睡。你注意听。 好。 睡觉啊，睡觉，爸爸上夜班去了。闭上眼睛。闭眼。妈妈给你唱一首摇篮曲，你就睡着了。注意听，这就要唱了啊。 唱了。 小孩很自然就入睡。 是。 月儿明，风儿静，树叶儿遮窗棂啊，蛐蛐儿叫铮铮，好似那琴弦声啊，心儿那个响，鸟儿动听了，篮儿轻摆动，娘的宝宝闭上眼睛，睡呀嘛睡在梦中， 是这味儿啊。 你再看这孩子， 孩子呢 睡那个香啊。 哎呦，这是哪个孩子呀？ 这是 我舅舅， 门睡的香。 不是什么模样、 一唱孩子准睡。 哦，那也不一定非唱这歌。 这唱什么呀？ 想唱什么唱什么、 就得唱摇篮曲。 谁说的 啊？ 你要唱两句花脸，哎，哼哼两句旦角，照样睡。 不，您这是抬杠，哄孩子睡觉，唱京剧那大花脸， 随便弄， 抬杠， 两码事。 你不信？ 你唱你，他睡他。 不信咱们试试。 试试 哄孩子睡觉唱花脸 啊， 那就得男同志了。 男同志， 花脸吗？ 嗯， 把孩子抱起来。 是。 哟， 你妈上夜班去了。 哦， 把你交给我了。 是。 打吃完饭你就哭，哭的这闹心。睡。 闭眼。 哎呦。 闭上眼睛，闭眼，懂不懂？闭眼， 非得唱两句你才睡呀、啊？ 唱吧， 都是你妈把你惯的。 嗯， 你妈唱那个我得会呀、啊。 你唱你的呀。 我会唱京剧，唱两句你得睡，不睡我揍你。 好， 注意听我唱啊。 好， 注意。 嗯， 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我的宝宝快睡觉，我唱两句你要睡着，如若一时还不睡，孩儿啊， 怎么样？ 老我怎么对你？绝不亲热、哦哦哦 哦、你倒是说你呀、 啊、你再瞧这孩子 睡着了， 吓晕了， 去你的。 刚刚我们为您送上的就是施胜杰、常宝华合说的相声片段摇篮曲。由于学上的少，常宝华一开始啊看不了大部头的小说，于是他就迷上了小人书，自己买的、跟别人借的，还有从书摊上租的，一本本的小人书成了那时候常宝华最重要的知识来源。通过小人书，常宝华认识了很多字，还学到了不少知识，历史知识、文学知识全都有，积累了不少知识，对于常宝华的创作也非常有利。有一段时间常宝华迷上了创作，因为太过着迷于创作，常宝华还闹出了一个小笑话呢。 因为那时候我迷上创作啊，迷到什么程度啊，我记得有一次我在家，我写东西写进去就出不来，他有时候来个人，我又热情，留这儿吃饭吧，留这儿谁做呀，就是他做，我不会做。我记得有一次他呢做饭，一个人呢，孩子那又那么多，就是说宝华，你那什么能不能歇会儿啊？我说谢谢你关心，不累。不是你帮帮我，我说我怎么帮你？我这写不写了？不是你给我切点葱花啊？他一说切点葱花呢，这不是很简单一件事吗？当时我愣，我说切点葱花，这个葱就这么粗，我也雕刻不出一个花来。我怎么能切葱花？我把这个葱花啊，这个形状我都给忘了。 不懈的看书学习，让常宝华尝到了甜头。常家兄弟四个，因为常宝华一直在学习，在提高自己的文化水平，大家伙都管他叫秀才、大学问。但是常宝华总说自己没有什么文化，还常常笑称自己是文盲。有一次，常宝华要去美国，需要办签证。签证官是个美国小姐，她问常宝华是什么文化程度，常宝华说我是文盲。签证官很诧异地问他要去美国干什么，常宝华回答说去给你们美国教授讲课。签证官听了只吐了吐舌头，似乎都不敢相信常宝华的话。说完了常宝华的这个小故事，我们再来听一段常宝华、赵世忠表演的相声《相面》。 很想念大家， 哎， 我们这一上来大家很高兴，因素是很多呀、啊。 嗯， 第一个重要因素都涨钱了是吧？ 啊， 我看更主要的一个问题呢，就是见着我们赵老师。 嗨，见我有什么呀？ 看见您就高兴， 看见我有什么高兴？ 哎，人家不但看，还得琢磨呢。 琢磨什么呀？ 赵世忠老师 啊。 没见过这样的。 什么叫没见过这样？ 哎呀，怎么没个人模样 啊？我不是人模样。 不是， 像话吗？ 这是夸您。 这叫夸我。 哎，对了 啊，怎么夸我？ 为什么说没模样？ 是啊， 佛像长得佛像。 这倒是佛像。这倒 对了 啊。那是 啊， 说对了， 我要说您是，那个释迦摩尼，这个有点奉承了 啊。是，咱不敢当， 那就捧假了。 是，就是， 这是不是啊？ 是， 起码是 什么？ 你切多耳吧？ 哎，对， 是不是？ 什么？ 比切多耳？ 这比切多耳是什么佛呀？啊， 比茄子多俩耳的 啊？我呀、啊，像话吗？ 不是。 我还以为是神仙呢，啊，是茄子。 一说佛像就乐， 本来嘛， 您就信这个呀？ 这怎么不信？ 奉献您一句啊， 啊， 什么叫相面呢？ 啊， 算卦呀，

那您给我搂搂吧。 什么？ 给我搂搂。 不懂。您说法语不行啊？ 您说 我刚才那俩字我听着像法语似的。 搂搂就是给我看看， 给您看看。 哎，对 我给人像顾灵，给您像准灵啊。 没那事， 我先送你三项。 好啊， 三项你要觉得对了，那我接着往下看。 行， 你要说不对，那咱就打住。 好， 怎么样？ 可以。 您站好。 哎哎，行。 给您，刚才您说什么？搂搂，这句话还真不懂。 是吗？ 哎呀，哎，可说好了啊，直言无隐。 哎， 对就是对，不对就是不对。 对。 啊， 好， 你别到时候说这个我说错了，你蒙着也承认，那不行。 不，我这人不会捧着人说，知道吗？您放心，您。 看您这五官 啊， 相貌，衣着打扮，你家里的爸爸就一个，对吗？ 不行，对对对对， 别含糊， 没有，绝不含糊， 有几个说几个， 就一个。 对了 啊，对了， 先探探路啊， 探探路 不一定准 啊，不准。这还真准，这个 看第二项。 哎，您说 第二项啊。你爸爸跟你妈结完婚以后才有的你，对吗？ 哎呦，太对了。 不要三心二意。 没有 啊， 肯定不说。 对， 就是结婚以后有了我。 看这三项不一定就准了 第三项是。 第三项啊 啊， 你啊，不是有哥哥就是有兄弟，要不然就是哥一个呀。 我有一哥哥。 有一哥哥。 有一哥哥。 你哥哥比你大，对吗？ 对， 大也大不了多少 啊， 那再大那岁数也超不过你爸爸去。哼， 对，我遇见活神仙了， 不敢当。 该干嘛干嘛去，像话吗？啊， 这我不像话。 你啊， 那你呢？ 我怎么了？我怎么了？ 什么年代了？你给我搂搂， 嘿， 这搂搂，不是你这太土言土语的，不文明 啊！ 是，那我可以。 您呢，赵先生？我不是劝您，您出去您要打听道，您不得客气客气吗？ 那是， 给人一鞠躬，啊，或者是客气一点儿，先生，跟您打听。第一监狱往哪边走？哎， 我上监狱找谁去？ 我举个例子嘛。 不像话。 客气客气。 您说客气客气， 大不了我小不了你，是不是？ 您鞠躬。鞠躬。 杨刚点头。 哎，这不鞠躬吗？ 行，我别难为您了。 啊， 您给我鞠个躬，知道我有本事 啊。知道你有本事。 我有什么本事？ 这个你会尿炕吗？ 哎， 我知道你有什么本事。 这叫什么话 啊？那你说说。 蹬着尿不湿呢。 哎，不像话，还是尿炕。 咱不许那什么啊，哪壶不开提了哪壶啊。 真的不是这个。 这个我给您先相声 啊， 手相怎么样？ 可以啊， 看看您的手相。 哎，行 啊。 像手不是？ 相面不看爪，必定没 出爪啊！这叫手， 知道手 啊？ 知道，那说爪。 不是，我说相面不看爪，必定没传法。法爪，这不是在折韵里边吗？ 哦， 是不是？ 什么折韵这是？ 啊，要是别人给您看的 啊， 看三道纹 啊。哪三道纹？ 您看着啊，注意啊，天，地，人。 哦， 这个叫三才纹。 哦，三才纹。 我像不像这三才纹？ 那您像的是？ 像就这道，这道。 这是 到这，哎呦，到这破了。这叫冲煞纹。 哦，冲煞纹。 相书上写的很清楚。 哦，怎么说的呢？ 掌中横生冲煞纹，少年一定受孤贫。若问富贵何时有，客气本夫，你得另嫁人。 哎，啊，我还得嫁人。 总得找一个，还是往前走一步？ 我打算往前走一步，可是又怕掉台底下。 你这俩是男的是女的呀？ 啊， 女的。 你，我就知道错了。我是男的， 女的， 男的。 男子相面呢？ 啊， 伸左手。女子相面伸右手。递我是哪只手？ 就这只。 呀哈，你看我伸错手不就完了吗？ 啊，我不看模样，就看您这手很深。 又错了。 这个哎，对，看这只手，这是指 啊， 这是掌。 对， 指要长，掌要方。指为龙，掌为虎。 对， 只许龙吞虎，不许虎吞龙啊。大指为君，小指为臣，二指为主，四指为宾。宾主相齐呢，您的八宫高大 啊。何为八宫？ 就是乾、坎、艮、震、巽、离、坤。对，掌心要是挖呢，必定就发家。 是， 掌心要不挖呢，就必定不发家 啊。 看完您的手心了，看看手背。 好， 怎么了？ 干什么？你这是 看手背啊？ 你看手背，翻手背有这么翻的吗？ 这么翻我省事儿啊。 但你省事我受得了吗？你这么翻下两回面，我成孙猴了。 怎么 翻过来？翻 我翻过来？ 翻过来？ 这个看手背，看哪儿？看夫筋。 夫筋。 夫筋若露骨，中耳必受苦；夫筋不露骨，中耳必享福。您的夫筋，我看看，四露不露，大富大贵没有，一露十露不缺呀。您是很有造化的人啊。 是吗？ 您看您这手指头都分得开啊。 这废话，你翻不开那是鸭子。 像话吗？ 把您这爪，把您这手收起来。看看您的五官， 五官是 您稍微往下蹲一点。 好， 何为五官呢？ 您说， 这就是东关、西关、南关、北关、鼓楼、后门桥。 他这画地图呢 啊？ 五官呢？不是说在脸上的吗？ 在这儿， 是不是？ 眉目鼻口耳。这个眉为保寿官 啊， 眼为监察官 啊， 鼻为审判官，嘴为出纳官，耳为采听官。 这好。 这五官有一官长得不好啊！ 我这慢着， 不是我 不能 说 话了，我告诉人家， 是你慢着点儿， 必走十年待用。 哦， 您这个五官呢？ 怎么样呢？ 好，五官不错 啊、那就行。 鼻子、耳朵、眼睛，你看， 怎么了？ 都不挨着。 废话，长在一块儿了，成包袱了。 我说有一五官不好啊，您可别过意啊。我是厌无隐 啊，美观。 眉毛不好。 哦，我眉毛长得细。 不是细 啊， 那个 怎么不好？ 长得不是地方。 长不是地方。 那得您往下挪挪就好喽。 啊，我把眉毛挪到眼皮底下来，那我成四眼狗了我。 那是开玩笑了。 来吧， 这个眉毛您要挪到二目手指头这儿。 有什么好处啊？ 太有好处了。 有什么好处呢？ 找人漱口，省得买牙刷了。 太幸福了。 这就是常宝华、赵世忠合作演出的相声《相面》。常宝华非常喜欢阅读，在读书看报的过程中，他获得了不少创作的灵感。比如他在杂志上看到了一篇文章，名叫《我和爸爸比童年》，是一个三年级的小同学写的，把自己和爸爸的童年做比较。这篇文章给了常宝华很大启发，于是常宝华把时间跨度拉大，变成我和爷爷比童年，创作出了相声比童年。好了，曲艺名家常宝华的故事就为大家先讲到这里。最后我们要为您送上的是罗大佑演唱的歌曲《童年》。这里是百年笑声，主持人王一代表编辑雪荣，制作引力，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咱们再见。 池塘边的榕树上，知了在声声叫的夏天，操场边的秋千上，只有蝴蝶停在上面，黑板上老师的粉笔还在拼命叽叽喳喳写个不学，等待游戏的童年。